月光下美丽的姑娘，轻轻地走过我的身旁，风儿悄悄飘来馨香，心碎的走向远方。月亮啊月亮，帮助那大娃这忙，告诉我你为何走得那样匆忙。走